年讲述中国故事，共绘四十年光辉岁月的交响音画。订票电话6655000。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辛辣漫客 Welcome back， 深拉克曼 全新出击， 南北共振， 不必太早， 不要太晚， 留在深拉克曼， 就在此时发生， 就在 Music Sherlock Mine 深拉麦克风全面迎接， 周日晚十点 荣誉归来，有请 DJ 麦。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就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周末夜周六晚九点周日晚十点跟大家见面。你好我的朋友，到了22:01，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我是麦同学，问候大家周日好。哎呀，一周呢过得很快，对不对？我们总会觉得说每一个工作日呢，这一结束，忙碌了一周的自己需要呢在周末的时候给自己一点点属于自己的特别的空间。你是一个人听节目，还是呢几个人一起听节目呢？就算是一个人听节目，你要知道一点啊，我们很多呢像你一样在全世界各个角落通过电波相聚在空中的众多麦家族的麦星人已经集合，快快加入我们的麦家族，一边听节目唱歌，不要忘记跟我们保持互动，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留言给我，或是的发布井号麦同学井号，加上你想说的话，想听到的歌曲，想送出的祝福，一并告诉我们，参与我们的超级话题。小时候你的梦想是什么？小时候的梦想有没有这个长大以后美梦成真呢？小时候的梦想是成为大人，恨不得呢一夜之间就可以长大，快快的去了解另一个世界的新鲜和秘密。而大部分长大之后的你却都无比的想做回小孩子。今天呢刚跟朋友一起看了一部全新的影片啊，叫做头号玩家啊，斯皮尔伯格大导演的最新的这个力作。哇，看过之后会觉得说玩游戏啊，也真的是能玩出一片不一样的世界啊，推荐的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好了，正式开始今天麦麦的周末夜现场之鲜辣麦克风。 鲜辣麦克风， 爱一个人不需要慷慨，若只想要被爱，最后没有了对白，必须有你我的竞争，不求气氛的平等，总有幸福有心疼，生命的起伏要认可，共一个人也需要忍耐，要经过了意外才了解所谓的天长地久，有机会细水长流，我们是对方特别的人，奋不顾身，难舍难分，不是一般人的认真，若只有一天爱一个人，让那时间没

在北京，在空中，从上午十点的边走边唱， 我们边走边唱， 到午后三点的鲜辣麦克风 Music Sherlock by 鲜辣麦克风， 再到璀璨的周末夜现场， 夜空巨星 DJ 麦麦麦同学一直从未改变，贴在你的耳边，贴近你的左右， 我紧紧贴在你身后，守护每刻的温柔，眼落的时刻留给我，再次相遇的时候，请你望着我，徒留我在这路口等候。 嘿，大家好，我是麦麦麦同学，每个周末夜记得来收听麦麦的周末夜现场，登录新浪微博发布井号麦同学井号参与贴心互动，微信 ID 麦家族全拼，麦家族青春有你 I'm 麦麦。 到了北京时间22:13，这里是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我是麦同学，问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个好朋友。今天呢是2018年的4月1号，4月1号对于很多人来说呢都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最近呢发现了时代这两个字真的是频频的出现在我们的朋友圈，我们的社交媒体上面。时代很忙，纪梵希去世了，一个时代结束了，霍金去世了，一个时代结束了，李嘉诚退休了，一个时代结束了。总之呢，这个时代的告别往往如此，效应好像在这个时代只有72个小时。时间的力量，我们会发现会对应着很多很多的热点，只剩下朋友圈里的数量庞大但无不简陋的情绪符号，而情绪的本身又有谁会在乎更多呢？众多大人物呢被瞬间的遗忘，独独有一个人让偶尔会健忘的我们和健忘的时代好像持续了纪念了15年，他就是张国荣。或许张国荣应该是第一个让我们真正学会去告别的明星。记得在《阿飞正传》里面有一句对白，要记得的始终都会记得。在哥哥离开的5479个日子里面，我们好像逐渐的会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当你见到今天晚上的天上的星星，相信你也会想起他。在麦麦的周末一现场这个时段，我们邀请大家来聆听一下张国荣。 沉默的一刻，只想跟你说一次，让我讲一次，爱你你不知， 莫非心中所想跟你也相似，仍然再听一次，还愿留住这事。 And it's a miracle， 那对白突然静止，我的呼吸声音像波士，像架飞机兜圈数千次，仍没法表达心意。啊，愿意不必退出再友谊，对你对你已真挚，问你是否不可以爱一次。未可解释怎么跟你竟相似，摇动了心智，却诈不知。 悬空去意今晚得到你赏赐，让我爱一次，时候亦未算迟。 你想你那对白突然静止，啊，我的呼吸声音像波士，像架飞机兜圈数千次，仍没法表达心意。啊，愿意不必退出再犹豫，对你对你已真挚。 的呼吸声音像布线，像架飞机兜圈上千转，仍没法表达心意。愿意不必拘束再有言，对你对你已真挚，问你是否不可以。我的呼吸声音像波士，像架飞机兜圈数千次，仍没法表达心意。愿意不必拘束再有言，对你对你已真挚，问你是否不可以爱一次。 在心跳的世界，在活力的城市，跟 DJ 麦同学一起边走边唱。Hello， 我是 JJ 林俊杰。 天呐，麦克风。 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嘿，我真的好想你。太多的情绪，没适当的表情。你是否也像我一样在想你？如果没有你，没有过去，我不会有伤心。但是又如果还是要爱你，如果没有你，我在哪里，又有什么可惜？反正一切来不及，反正没有了自己。哦，嘿，我真的好想你。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窗外面又开始下着雨，眼睛干干的，有想哭的心情，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嘿，我真的我的情绪没适当的表情，最想说的话我应该从何说起？你是否也像我一样在想你？如果没有你，没有过去，我不会有什么 伤心，但只有如果还是要爱你。如果没有你，我在哪里又有什么可惜？反正一切来不及，反正没有了好想你，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你是否也像我一样在想你？ 麦麦的周末现场正在放送中，在麦家族 My Home 的点歌厅里面看到了今天很多同学呢已经来报道了。雪玲儿说今天可不可以开启一下点什么不播什么模式，你知道吗？我都把这个版本把这个板块想做成一个特殊的板块跟大家分享哈，以后呢就做一个这个模板，点什么不播什么的模板哈。不行，今天呢虽然很特别，但是呢开启什么模式哈，还是呢靠谱一点比较好，对不对？青青小疯子同学这个 ID 呢不太眼熟，也就是说呢应该是新朋友，对不对？他说今天呢很想点一首渔人码头，很久没听这首老歌了，顺便呢想对麦同学说一声生日祝福，祝你生日快乐，今天你不是骗我的吧。谢谢你的祝福。说到渔人码头跟这个渔人跟这个节日好像没什么关系啊。你别说，我还真的是在去年的时候去到过渔人码头，在美国的洛杉矶。我去的那个渔人码头应该是 San Francisco 对吧？我记混了还是怎样？飞到美国的时候呢，希望有空有机会你也可以去看一看。 世界是码头，它收留我停泊，满载的渔火，原来是你我。拥抱的失落，在爱情的码头，我燃烧我的船，怕夜黑时候你疏忽错过我分清的。的天涯和梦要你挽救，我已不能回头。天，你要伤我多久？多么愚蠢是我，多么爱你是我，才会守着不。 刚刚呢我们聊到了渔人码头，好像呢在全世界有很多很多所谓的渔人码头，在中国也有很多渔人码头，但是我说的那个是最正宗的渔人码头，在美国的旧金山 San Francisco。 我上次呢从洛杉矶我们开车有去到旧金山，然后呢来到了这个著名的一个景点哈，哇，包括呢从旧金山北部水域哥拉德利广场到35号的码头那一带哈，就是渔人码头。 我燃烧我的船， 我燃烧我的船， 怕夜黑时候你疏忽错过我分心的。你在和谁厮守？ 的天涯和梦要你挽救，我已不能回头。天，你要想我多久？多么愚蠢是我，多么爱你是我，才会守着不走。 南海渔歌里的晚霞，蒙古长调中的草原，走进新时代的作曲家们将西方音乐语言与中国声音相融合。在改革开放的春天里，交响乐在中国的大地上蓬勃成长。4月6至28日，国家大剧院第六届中国交响乐之春，九支国内精英乐团，35部中国交响乐经典与新作，用世界语言讲述中国故事，共绘40年光辉岁月的交响音画。订票电话6655-0000。 流转， 空气 流动， 河水 流淌， 道路 流通。 和谐生活需要共建， 健康生态需要分工， 京津冀协同发展，疏通则不痛， 京津冀协同合作，融汇则贯通。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拥有7个面积不等的会议场地，可容纳10人至350人。专业的会议服务、舞台、影音设备，助力企业培训、研讨、专题讲座，建国门商圈会议之优选。让思绪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由于扩散条件得不到有效改善，入夜后本市仍维持中度到重度霾，能见度继续转差，请注意防范。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中度霾，南部重度霾，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1度，最大相对湿度70%。明天白天中度霾，北部地区有浮尘，偏北风2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30%。下面是川音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川音气象指数为4，适宜您穿单一类服装。 FM 974， 就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半点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由顾长卫执导的青春怀旧喜剧《遇见你真好》已于3月29号正式登陆全国院线，正在热映中。今天片方发布《遇见初恋》口碑特辑，视频中群星齐聚，宋丹丹、崔永元、冯小刚、徐帆、黄晓明、张光北、徐峥等明星出镜，大谈观影感受。国产恐怖电影《中邪》将全面停止放映，退出4月4号的清明档。发行方恒业发出公开声明，称经与各方协商共识，因技术原因，电影《中邪》决定更改放映档期，具体档期计划将择日公布，并向院线、影院、媒体和影迷致歉。昨天，国产动画电影《猫与桃花源》在北京举办首映礼及媒体见面会，影片导演王威、制片人余舟和袁野等主创悉数亮相。王威导演直言，前两部对追光动画是一个学习的过程，第三部觉得自己的手艺活终于还可以了，不仅技术过硬了，在情感上也比以前更细腻饱满。当地时间昨天，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的葬礼在剑桥大学附近的圣玛丽教堂举行，埃迪·雷德梅恩拎着雨伞现身前来吊唁。

开始抖了。新同学他说呢，相信你只是害怕伤害我今天收到的一句话。嗯，我知道了，今天只是怕伤害你。愿意被你骗的人，我跟你讲，你真的要好好考虑一下和他的这个关系哈，说明呢他真的很在乎你，明明知道要被骗，然后呢还那么的就心甘情愿，是一种境界，对不对？好了，麦麦的周末现场正在直播中，我是你的好朋友麦麦麦同学。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留言给我们，或是在麦家族 My Home 的点歌贴下面留言，你就是今天晚上的 Superstar。 FM97.4 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闪耀夜空， 闪耀夜空， 闪耀夜空。 周六晚九点，周日晚十点，九十点钟，三五好友，两三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就是不想 事。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嘿嘿嘿，大家好，我是 DJ 麦麦 ，Radio Star。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正在放送中。说到呢，今天晚上我们要听的张国荣，你知道吗？在上世纪70年代末，张国荣呢那个时候才初出入行。 彼时呢还是这个西装鼓鼓的啊，蔡风华的时代，而当时的哥哥呢这造型非常非常前卫个性哈、啊、经常呢穿着这个牛仔裤啊背心就上台演唱了，非常的随性啊。现在想想看那个造型啊，放到今天依旧呢这时髦的感觉啊，当时呢却形象并不讨好。有一次他在沙田表演，戴着海军帽上台唱歌，没有掌声，台下只有嘘声。他潇洒地把帽子飞向观众，很快有人竟把帽子扔回到台上，所谓当年的第一惨。在1983年的电影《鼓手》当中，张国荣呢扮演了一名默默向上游的鼓手。几年之后，这个英俊青年终于有了自己的歌，并且推出了《风继续吹》，也初次领略了颇红的滋味。但是呢，这首歌机缘未到，没有在当年的劲歌金曲中夺奖。所有的乐坛的颁奖典礼，歌手呢一般都会在一周之前得知结果哈、啊，未得奖的一般呢都不会出席了。但他明知道自己没有得奖，仍然到场。黄沾说得好， Leslie 这人呢、啊、有一种特别的精神啊。当时罗文呢预计自己应该得到两首金曲，结果只有一首，因此呢有些许的不开心。张国荣在旁边看着他，心里满是委屈的哭了。为什么有奖拿反而不开心呢？我那么想拿却没有，也被誉为了当年的张国荣式的第二惨。后来哥哥的 Monica 终于将他带到了巨星的地位，他在红馆做了12场的个人演唱会，逐渐呢也与谭咏麟平分秋色。那年谭咏麟拿三首金曲加最佳男歌手，张国荣拿一首金曲。 我劝你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了夜火堆，我看见伤心的你，你说我怎舍得去，哭太也绝美，如何止哭，只得轻吻你发边，让风继续吹，不忍远离，心里极渴望，希望留下风继续吹，不忍远离，心里亦有泪，不愿流泪望着你。过去多少快乐记忆，何妨与你一起去追，将忧郁苦痛洗去，柔情蜜意我愿记取，要强忍离情泪，未许他向下垂，愁如锁眉头聚，别离泪始终要下垂。我已令你你也令我痴痴醉，你在我心，不必再问记着谁，留住眼内每滴泪，为何仍断续流默默睡。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了夜火堆，我看见伤心的你，你叫我怎舍得去，哭太也绝美，如何止哭，只得轻吻你发边，让风继续吹，不忍心里极渴望，希望留下伴着你，风继续吹。 忍远离，心里亦有泪，不愿流泪望着你。过去多少快乐记忆，何妨与你一起去追，要将忧郁苦痛洗去，柔情蜜意我愿记取，要强忍离情泪，未许他向下垂，愁如锁未透聚，别离泪始终要下垂。我已令你快乐，你也令我痴痴醉，你在我心，不必再问记着谁，留住眼内每滴泪，为何仍断续流默默睡，为何仍断续流默默睡，为何仍断续流默默睡。 当我们讲到后来呢，在 Monica 的时代啊，她呢虽然在红馆做了12场的个人演唱会，与谭咏麟呢逐渐的在歌坛呢平分秋色，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哈，她当天呢获奖的这个当天晚上，正要上台表演《有谁共鸣》的时候，台下竟然一片嘘声，这也是张国荣印象深刻的第三惨哈。他当时心里想说，我永远都是用尽全力在唱好歌给大家听的人，我张国荣站出来就是舞台的保证，你们居然嘘我。在1984年收录于唱片 Leslie 中的主打歌 Monica 一曲发行，从此呢红透了全香港。这个时候离他出道已经有8年的时间，这个圈子对他来说呢，他已经早已看透，眼前呢就是两条路，要么就是粗口回敬然后不干了啊，要么就是忍了这事儿，我来日方长。显然张国荣选择了后者。张国荣尚且如此，曾经有很多人呢在这个香港的乐坛呢有句口头禅啊，连张国荣都要挨10年8年。当他唱着默默向上游的时候，台下的观众为什么特别的有共鸣呢？因为那是刻苦乐观的时代，眉目如画得天独厚的他，成功也不会骤然的降临。那些年没有多少莫名其妙的像现在这个时代的所谓的一夜爆红。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正在直播中，邀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互动行列。今天晚上有特别想听到哥哥的歌曲，也可以留言给我们，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或是发布井号麦同学井号，加上你的内容。 中安稳，没有暗藏玄我，还有多少道理我没有听过，而我的执着谁又真的听懂，这个世界不缺理智和成熟，而我的世界也不怕太自由，何不让我追求我的快乐，还没学会飞，天那么蔚蓝，为何一面的风对我一直牵绊，我笨拙的收起翅膀会更遗憾，云端有没有传说的那样绚烂，都让我很想去看看，何时学会飞，天真蔚蓝，就让一面的风把疑惑都吹散，笨拙的飞，不回头，不害怕，不介意孤单，谁不是独自去寻找未来，谁不是独自去学会勇敢，我会记得沿途有多精彩。 Tonight, skip the conversations and the oh, I'm fine. No, I'm no stranger to surprise. This paper town has let me down too many times. Why do I even try? Give me a reason why. I thought that I could trust you, never mind. Why are we switching sides?Where do I draw the line? I guess I'm too naive to read the signs. I'm just looking for some real friends. All they ever do is let me down. Every time I let somebody in, then I find out what they're all about. I'm just looking for some real friends. Wonder where they're all hiding out. I'm just looking for some real friends. Gotta get up out of this town.I stay up talking to the moon. Been feeling so alone in every crowded room. Can't help but feel like something's wrong, yeah. Cause the place I'm living in just doesn't feel like home. I'm just looking for some real friends. All they ever do is let me down. Every time I let somebody in, then I find out what they're all aboutI'm just looking for some real friends. Wonder where they're all hiding out. I'm just looking for some real friends. Gotta get up out of this town. That I don't understand. Tell me, what's the point of a moon like this when I'm alone again? Can't I run away to somewhere beautiful when nobody knows my name?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好人》， 洪小江、乌大维作词，董红作曲，王丽演唱。 好人是那冬天的阳光，好人是那夏天的阴光， 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辛辣麦克风 ，Welcome back！ 辛辣麦， 全新出击， 南北共振， 不必太早，亚太晚， 辛辣麦， 就在此时发生， 就在。Music Sherlock Mai 辛辣麦克风全面一键 张玉晚十点 荣誉归来，有请 DJ Mai。 I hit a wall, I never felt so low, so low.Like a waterfall, my tears drop to the floor, the floor. They left a swimming pool of salted crimes, crimes. Oh, what could I do to change your mind? Nothing. I'm bracing for the pain. said I would make it through, make it through. I can't survive a life that's without you, that's without you, yeah. And I will rise up from the ashes now, the ashes now. Oh, the sparrow flies with just the crumbs of loving still, yeah. I was bracing for the pain. 麦麦的周末现场，欢迎回来，到了23:04，邀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新浪微博，在海边有只螃蟹这位听众的留言下看到了，他说今天的歌曲呢，不知道为什么透露出了一点点的淡淡的忧愁，是因为哥哥的缘故吗？明天，我的好闺蜜就要回家了，从大学到工作，我们一直在一起，真的是舍不得呀。希望可以点一首歌送给我们的友谊，祝他未来的日子里都可以一切顺心如意。你跟你的闺蜜一起旅行过吗？ 呼吸越靠越近，将我抱紧，我睁开双眼，想你在身边，无所谓永远。

生活里面看到那种被朋友疼爱着、人缘很好的人，从来不会觉得他们运气好到遇到了温柔的朋友，一定是因为他们对朋友也是很好很好的那种，所以才得到了朋友们的爱。 'Cause I'm missing you, I'm still alright to smile. Girl, I think about you every day now. Was a time when I wasn't sure, but you set my mind at ease. There is no doubt you're in my heart now.Said woman, take it slow, it'll work itself out fine. All we need is just a little patience. Said sugar, make it slow, and we'll come together fine. All we need is just a little patience.'Cause I'd rather be alone. If I can't have you right now, I'll wait, dear. Sometimes I get so tense, but I can't speed up the time. But you know, love, there's one more thing to consider. Said woman.Things will be just fine. You and I'll just use a little patience. Said sugar, take the time, 'cause the lights are shining bright. You and I've got what it takes to make it. We won't fake it.Never break it, 'cause I can't take it. 螃蟹同学，这首歌其实可以送给你和你的闺蜜哦，形容两个女孩子的相处的过往。 空气里的微甜，声音里的夏意，想起来不远。 朋友见面。一眨眼，1999年。 我是 DJ 麦， 夜空巨星 ，Oh my Radio Star， Radio Star，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闪耀夜空。 周六晚9点，周日晚10点，90点钟，3-5好友，2-3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就是 不想 事。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Oh my Radio Star， 在2005年以后全民皆偶像。一方面呢，草根崛起不再是遥远的梦想，另一方面成为偶像好像呢，跟原来相比变得轻而易举。后来的日子嘛，大家都知道哈，所谓的这个小鲜肉的年代，现在呢有这个流量明星，没有所谓的演艺传奇了。在演艺实力稀缺的时代，我们或许会更加的思念像张国荣哥哥这样的艺人哈，见过真正的明星艺人呢。如今呢，我们再比一比所谓只靠流量的这些小花小草，又何以真正的入眼呢？从偶像派到实力派的转型，没有人具备张国荣那样的惊人自觉。在如日中天的时候，张国荣宣告了要退出乐坛，让自己进入冷静期。之后，我们反而看到了一个更加多元、更加具有深度的张国荣。 你以往爱我，爱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无言来奉献，柔情常令我个心有愧。教我恋爱真谛，只可惜初生之苦将你睇低。好多谢分手你启发了我，祈求原谅我，

嘿嘿嘿，大家好，我是 DJ 麦。 夜空巨星 ，Oh my Radio Star， Radio Star，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闪耀夜空。 周六晚9点，周日晚10点， 90点钟， 35好友， 2-3小时， 一个周末， 多种嗨法， 笑戏， 不想事儿。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正在放送中，在每个周六夜晚上9点，周日晚上10点钟，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跟大家空中相约。 恭祝大家新年新大运，阖家团圆万事兴，我们一起带上好心情。 所有亲朋好友，新年好运来，身体健康没有烦恼发大财。若你高兴带回家，奔驰宝马开回家，恋爱的人每天都想来。 白大姑妈我真的想你，外甥女儿我把红包给你，大舅二舅我陪你喝大啤，常年他妈家妈不大事情。 买空气马萨奇法拉利， 大吉大利恭喜新年发财， 去飞机买阿米达巴尼， 我们一起我们一起， 不会不会在一起，恭祝大家新年新大运，阖家团圆万事兴，我们一起带上好心情。 希望能把欢乐给你，幸福给你，好运都给你，希望能把吉祥给你，努力给你，全部都给你。 Boy, 王子你新年快乐，带上所有兄弟姐妹为你祝贺，新的一年大家千万都不空了，别忘了好好工作还有学好功课、yeah、 从南方到北方，从西藏新疆横跨川渝，放不下56个民族，家中吃妈妈香，辣辣的火锅小心大过年来吃都不想怕，吃过了龙舌鲍鱼还是家里的饭菜香。 转不完转不完转不完，财源滚滚把位数的存款，花不完花不完花不完，买车买房买牛买猪， 对不对在一起，恭祝大家新年新大运，阖家团圆万事兴，我们一起带上好心情。希望能把欢乐给你，幸福给你，好运都给你，希望能把吉祥给你，努力给你，全部都给你。 每天跟随 DJ 麦同学在电台里边走边唱，青春无极限，甜心巧克力作为礼物，让 DJ 麦送给大家哦。大家好，我是林志玲。 周末夜现场，周兴哲，我爱过你。 多希望你还在这里，从不曾离去，笑得那么甜蜜蜜。多希望回到那天初相遇，猜不出故事会怎样结局。潮汐都化成了雨，淋湿拥挤的 下，我还是要相信爱情是捧在手心最美的水晶。别离开我，别放弃我，我那么那么需要你，想抱着你，多看一眼，多问一遍，你会明白我多苦。 钟情不忘，只因你过分美丽。 我爱过你，我好想你。 欣慰欢喜，哥哥永远没有被忘记。在他的音乐当中，在他的作品当中，我们都可以一次次的去感受永远不可被替代的魅力。23:57，麦麦的周末夜现场要跟你说声再见了。再次感谢各位的聆听，不要忘记在下周六晚上9点继续回归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我是麦麦，我们下周再见。